痛盼望轻微，望你渐忘记。我每日也想着你，靠在这街中等你，遥远将我随你悲喜，时时人梦中找你。行近我又怕惊动你，我又怕心难死，立定决心以后分离，一生里头谁是我的心中最美，往日的你。

今宵多珍重。不管明天，到明天要相送，念着今宵，把今宵多珍重。我俩临别依依，愿太阳快升。 像丛林深处静静流淌的溪水，蓝色夜空轻轻闪动的星辰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7:00。